更好。 力布英语十年更好。 We love first sleep. Join us.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山背影墙。毡房里的蝉声，它低了道门。残影几杯桂花酒，似是非最爱销魂。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远，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下面是 VIP Kid 在线英文诵读时刻。 The Three Happy Brothers。There were three brothers. They each decided to find a precious treasure and meet a year later. 1 year later, the three brothers gathered again. They each boasted about the treasure they had. The oldest brother brought a telescope. I found a telescope which can see far away. The second brother brought a flying carpet. I found a flying carpet that can be anywhere.The third brother said, I found an apple that cures all diseases. The brothers were amazed at the treasures they found. Let's see what we can do with our treasures now. The brothers all nodded. The oldest brother looked through his telescope and saw a place in the distance. A princess was lying in bed sick. The second opened his carpet and said, Let's ride this carpet to go to the place.The three brothers went to the place on the flying carpet to save the sick princess. The three brothers met the king and told him why they had come. The king said, How commendable! If you cure the princess, I will let one of you marry the princess. The youngest brother gave the apple he found. The princess had been sick for a long time, but with one bite of the apple, she was cured. The king hugged the princess with joy.Okay, as promised, one of you can marry the princess. The brothers each wanted the other to marry the princess. No matter how pretty the princess was, the brothers thought their loyalty was more important. The king was moved and gave them gold and silver and high positions. The three brothers lived happily ever after.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金秋出游高峰季，车辆遇险莫着急，人保直销车险到，空地一体救援快， 全国范围道路救援服务，非常时刻空中直升机救援，有人保，一享轻快生活。 400-123456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十遍，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 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开启重阳节文化系列节目《胜似春光画重阳》，和您一起解读重阳节的传统文化，讲述文化背后的故事。重阳节正逢金秋，而秋天是北京最美的季节。老舍先生曾说，秋天一定要住北平，天堂是什么样子我不晓得，但是从我的生活经验去判断，北平之秋便是天堂了。要感受北京的秋天之美，体会重阳的历史文化，有一件事儿您一定不能错过，这就是观赏菊花。唐代著名的山水田园派诗人孟浩然曾经写过一首诗叫《过故人庄》，其中有两句是：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从9月到11月中旬，大家可以在北京不同的地方观赏到菊花，比如说北海公园、天坛公园、顺义北京国际鲜花港等等。今天呢，我就带大家走进北京植物园，去那里感受一下菊花之美，和您一起了解关于菊花、关于秋天的故事。和我一起参观游览的是北京植物园的工作人员陈宇。 这就是咱们的其中的一个展区了，对吧？ 对，这就是其中一个展区。这个展区呢，叫做菊县金秋展区。它主要呢，就是展现这么一个菊海花田的景象。展区呢，大概是20000平米，种植了50000余株的小菊。咱们现在可以现场看到啊，这个小菊的颜色可以说是5颜6色。咱们从我们旁边的那个观景平台上往下一看，哎，仿佛下面就是一个巨大的调色板一样，非常的好看。而且咱们可以看到这边，我们在这个花田之间呢，开了很多的小路，可以从这个小路之间走过，哎，仿佛就穿越这个花海，也是方便大家照相。 哦，那这种菊花我看花型不是很大，但是它很密集啊。 对，这种花我们也叫小菊，它们也被称作叫做地背菊，主要是做地面大的一些色块啊、色带啊使用。它跟咱们传统理解那种独本菊还是不一样的， 盆栽的那种不太一样。 对对对， 哈， 那种菊是讲究单独一棵有一定的高度，而且花朵要大。这种呢，就是要求它的这个株型不要太高，但是花量大，花蜜花色呢非常丰富，它各有特点。 这个展区的名字叫 菊县金秋。 菊县金秋， 对对对，就位于我们植物园科普馆的西侧。 那咱们走进去看一看。 好的好的， 咱们闻闻这个比较矮的这种小菊，它有什么味道，它究竟是有什么颜色啊。现在我眼前就是一片这种菊花构成的花海。 对， 这里面有黄色的、紫红色的，还有偏玫粉色的。 对， 然后上面有好多小蜜蜂在忙着采蜜。我来闻闻啊，它是什么味儿，有一种淡淡的那种清香。 对，菊花的味道呢不是很浓郁，它呢相对这个花的气味呢要清淡一些。所以这个菊花呢主要观赏的还是花型和花色。 你看这中间有一丛是白色的，也很漂亮。 对对对，有白色的，那个花朵更大一些，更成球状。 对，这个菊花啊是典型的头状花序。 对， 是吧？ 对对 对, 对， 它每一个花瓣其实就是它的一朵花，尤其是那种盆栽的。这种是吗？ 这种也可以这么说，是 也可以这么说哈。 对对对，因为它的头非常的多，非常的密。 我觉得哈，你也许看单独的一丛它不是很扎眼，不起眼，但是当你面前是一片花海的时候，五颜六色的时候，这个感觉真的不一样。所以叫菊县金秋。而且我今天采访的时候啊，有点风，但是天高云淡啊，真是有咱们北京那种秋天的特色。我身边就有一些游人，我旁边有一个小朋友，我来问问他，看见菊花了吗？ 在哪里？看见了。 啊，这感觉怎么样？ 感觉很好。 啊，都有什么颜色的？ 有紫色，有红色，有黄色，还有白色的。 你去闻一下。 我怕蜜蜂能飞我鼻子里。 来来，阿姨给你那个把蜜蜂轰走，你来闻闻它是什么味儿。 那它会蛰你的？ 不会的，我不怕。来吧，好，闻一下。 闻闻。 香香的。 什么味儿？ 香香的，我感觉很漂亮。我还觉得闻的时候一定很香。 你几岁了？ 我六岁半。 小朋友，你觉得这花好看吗？ 嗯。 都有什么色的？ 有红色的，还有黄色的，还有粉色的。我看见小蜜蜂在花里飞。 哦，几岁了？ 快六岁了。 好，谢谢你啊。我们听到的这首儿歌来自唐末农民起义领袖黄巢做的一首诗，这首诗的名字叫《不第后复菊》。据明代《青霞录》记载，黄巢在起义之前曾到京城长安参加科举考试，但是没有被录取。科场的失利以及整个社会的黑暗和吏治的腐败，让他对李唐王朝越发的不满。虽然科举考试落榜了，但他却豪情倍增，借咏菊花来书写自己的抱负，于是写下了这首《不第后复菊》。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这首诗的最后一句也成为2006年张艺谋执导的影片《满城尽带黄金甲》的电影的名字。由周杰伦和方文山联手演绎的《菊花台》后来成为脍炙人口的歌曲。 我心事静静躺。 被风乱也微摇，你的影子剪不断，徒留我孤单在不眠深霜。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打开文化之门，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周一到周日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欢迎您继续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在下面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游览北京植物园，欣赏这里的菊花和美景。为我们导览和介绍的是来自北京植物园宣传科的陈宇。如果您想真切地感受一下北京植物园的菊花之美，也可以找到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菊花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采访时拍摄的照片，看到各种各样美丽的菊花。 这是菊线金秋。 对，菊线金秋的菊。因为这个展区呢，也是植物园很有特点的一个展区，属于植物园的这一个花卉的展示区。如果您春天来过植物园呢，一定会印象深刻。这里当时呢，种植的是大量的郁金香。 哦。 这是一片郁金香的花海。 也是一片花海。 对，郁金香的花海。然后我们到夏季呢，这里变成了这个硫花菊的专门的展区。 哦。 那是一种大概有40公分高的一种橘黄色的小菊花，也非常的好看。然后这等于进入国庆，我们又都变成了这种小菊的花海。 所以就一年四季不同的花卉。 对对对。 但是花海总是有的。 对对对，因为这块主要就是这个花卉的展示区嘛，而且它周围可以说是青山环抱，然后我们再有这个一些高大的杨树。和下边这些花卉呢相映衬，感觉这个景区呢非常的立体。 它是有层次的。 对对对对对，所以很多游客呢也都非常喜欢到这里边来，一方面赏花，一方面也是感觉像进入到大自然的这种感觉。尤其像这种天气好的时候，大家都到这里来走一走，照照相，感觉都非常好。 秋高气爽，菊花盛开。 对对对对， 就是北京这 个秋天的 感觉。 对，这像北京秋天来了。 咱们现在往前走，走到的是哪一个展区？ 咱们现在往前走呢，是奔我们的下一个展区，叫做菊花长廊。这个菊花长廊展区呢，是从我们的温室一直到卧佛寺沿线。这条长廊呢，大概我们集中展示了180多个品种的210盆独本菊。这就是咱们刚才说的和这个小菊完全不一样的那种菊花，也是咱们传统意义上说的这种菊花。 就是每一株都有自己的特色。 对对对，花朵 不是像刚才那种规模化出现的哈。 对对对，它更体现的是自己的个体美。中国呢，可以说是菊花文化源远流长。在古代呢，就有很多的文人墨客非常喜欢的菊花。咱们养殖菊花的这个历史呢也很长，栽培出来的品种呢有1000多个。我们现在呢展示的这个菊花品种，可到时候可以看到这个花瓣有半形的，有管形的，有线形的。每一种呢它这个姿态不同，颜色不同，样子不同，但是呢也都非常的吸引人。 菊花这个形态可以说是千变万化，特别特别的丰富。 对对对对。 我们刚才是从局限金秋的那个 展区 往前走啊。 对对对。 嗯，我觉得和陈老师走在这个植物园的路上啊，然后天特别蓝，眼前就是西山，有朵朵白云，大家可以听到这个风的声音，然后看着特别漂亮的菊花，觉得真的是心旷神怡。 而且植物园相对来说呢，非常适合游人出来步行，这里的呢道路既宽又平。虽然有一些小的山势呢，但是坡都比较缓，包括一些上岁数的老年人，包括一些小朋友到这里来，在这里跑一跑啊，转一转呀、啊，都非常的合适。 对，是植物园的它的一个特点啊。如果我们在城里的公园，你可以看到水、看到花、看到草，但你看到山就少一点， 除非 你去景山啊，这个也不是很高。 小的一些山。 对、嗯，来植物园的感觉啊，你看我们现在是往西走，是吧？ 对，对， 就是眼前就是西山。 西山。 你觉得离它很近又很远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嗯。 你就是往远处看，那就是青山白云。 嗯。 哎，眼前呢，鲜花朵朵，在我们的湖区边上呢。一泓秋水也非常的漂亮，而且这个水边的变色这个树种，随着秋天的来临呢，也开始陆续变色。等您再过一个月左右，哎，到那个湖区边上一看，就是另外一番景色。这些红叶的树啊，黄叶的树啊，也是非常的漂亮。 那就是那种绚烂的秋景。 对对对，绚烂秋色了。 现在还是初秋的景象。 对对，初秋，初秋。不过因为我们这儿这个，植物种类相对比较多。一些这个对温度比较敏感的这个变色植物已经开始变色， 哦， 像咱们刚才路过了一棵这个茶条槭，它的树叶已经 就是槭树是吧？ 对，槭树里的一种，嗯，它已经完全变红了。咱们看前边这几棵 银杏， 对， 也有点变色了 。 我们旁边又路过几朵这个小菊花啊， 对对对， 这菊花大家好像经常能见着， 菊科的紫菀。 紫菀、哦， 对对对，嗯， 这个颜色是淡紫色， 淡紫色，对、哦，这个颜色也非常招人喜欢， 对，很雅致、嗯、哈， 对对对，而且它也是属于那种花不大，但是花很密。嗯、 这紫菀的花啊，就有1块钱硬币的那么大，是吧？ 对， 嗯、黄色的心儿， 紫色的花瓣， 紫色的花瓣， 嗯， 嗯这个小蜜蜂嗡嗡嗡啊，这时候也心情很好。 对，因为我们这也是为了这个。布置这个石花展，在来的那个沿路上，我们都有专门的这个花镜展示。 哦， 嗯，这里边呢也是种植了大量的这个可观赏的花卉，像咱们刚才说到的紫菀，像咱们以前常见的串红，像这儿一些菊科的，像勋章菊啊、八宝顶天呀、啊， 这是松果， 这是松果，对，这是松果、哦嗯。 松果菊的特点就是它整个花蕊是比较突出的，像一个松果。 对 对, 对。 然后它的外面的花瓣也稍微有点 稍微往下 垂耷了一下。 对对，松果菊的这个头非常的大。 啊、对。头非常的大，但是是单层的花瓣、啊、 对对对， 我觉得到植物园来带孩子特好、哎、因为平时你去野外花花草草不会给你标出来它叫什么名儿，但是到植物园会标你啊，这是叫什么，它是什么科的。 对, 对， 对于孩子认识植物非常 非常有好处，这也是植物园的一项重要的功能。作为植物园来说，一个是植物展示，再一个就是植物科普，所以我们在主要展区的植物基本上都有牌示进行说明。咱们带 闻到了桂花的香味。 对，这是在我们盆景园门口 啊、 种了两棵桂花， 就是那两盆是吧？ 对，就是这两盆。 这是金桂银桂啊？ 哎呀，这个我现在真不好跟您说 哦、 嗯、 行，没事。 嗯, 嗯， 这个今天我们是直奔菊花，大家如果有兴趣盆景园啊， 看看 这个有桂花，桂花的香味给人一种生活特别幸福富足的感觉，啊，非常甜香。 嗯，盆景园实际上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场所。我们在这个石花展期间呢，里边也有专门的北方盆景展。 嗯， 里边呢大概有100多盆，北方的特色盆景。它主要就是体现这种小中见大的这么一个景象，看着是一个小小的花盆，但是里边种植的这个植物可能都是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植物了。 而且是这样啊，我们眼前就是巍峨的群山燕山山脉啊，这个感觉是大的感觉，但是您要进那盆景园、那都是小的，但是它同样会有一方天地啊。 对， 盆景的魅力可能就在于此。 对，

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颂唱千年运河谣，咏叹改革四十年。10月16日，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北京广播电视台、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宣传部联合策划“运河潮起四十年”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过得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晚上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播出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从今天开始，我们将开启重阳节文化系列节目胜似春光画重阳。重阳节正逢金秋，菊花盛开，节目的下半时段我将继续带您游览北京植物园，欣赏这里的菊花和美景。带我参观游览的是来自北京植物园宣传科的陈宇。如果您想真切地感受一下北京植物园的菊花之美，可以找到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菊花两个字就可以看到北京植物园美丽的菊花照片。节目的上半时段，陈宇先生带我游览了北京植物园市花展的菊苋金秋展区，在接下来的游览过程中还有很多惊喜和发现，我们继续行走北京植物园。 然后咱们左手边经过的是我们的热带展览温室， 那几颗垂下来的黄色的，那是曼陀罗吗？ 对，曼陀罗，大花曼陀罗， 这是有剧毒是吗？ 是， 有一定的毒性， 有一定的毒性，对，它有一定的毒性。因为展作为展示来说呢，问题并不大，但是还是不要食用，对，因为它还是属于迷幻剂，是曾经有人使用过这种东西。 我估计也不会说这是曼陀罗，咱尝一下。 说的这个笑话，咱们现在也是说到植物园里边来这个赏花赏景，尤其是这个秋季，咱们还是文明游园， 对， 要盼着花木，尤其是有一些果实在这个季节也都成熟了， 对， 还是希望大家呢手下留情，让大家呢既能欣赏到美丽的秋色，也给植物园里的鸟类留一份过冬的果实。 对，咱不能和那个鸟抢，是吧？ 对。 而且您看完了，其他的游客还得继续看。 对，是这样。 我现在眼前是一片草坪啊，现在是下午的2:20，然后阳光照在草坪上，这个感觉特别的好。 过了温室之后，现在前面就是咱们这个菊花长廊的展区了。 我们从植物园的东南门啊，刚才菊苋金秋那个展区，我觉得步行了大概有10分钟左右， 对， 十分钟的这样一个时间，我们就来到了菊花长廊这个展区。 对， 这里就都是盆栽的菊花。 对，这里都是盆栽的菊花。那这个 菊花，尤其像今天这种天来说呢，对它来说可能稍微有点恶劣， 是 因为风太大了。 有它们还是比较娇贵。 对，一个是娇贵，再一个因为它是这个单朵独立的，尤其花头又比较大。风比较大的时候呢，一个是容易把它刮倒上，一个呢就容易让它的这个枝条刮折。 咱们近一点看一看。 对对对对， 看我首先看到的是2018第26届。市花展知识墙， 我们 知道北京的市花是菊花和月季，眼前呢就是各种各样的盆栽的菊花，这就显得娇艳很多了。 你像这种它就属于是瓣儿型的， 瓣儿型的， 对，它的这个哎就是一瓣儿一瓣儿的这种感觉。 哦，就是我大概的理解啊，就是大家知道叶子是有披针型的是吧？ 对， 对， 那其实它每个花瓣儿就像一个柳叶那种感觉的。 对对对，这是瓣状，然后后边这种丝状的， 丝状的， 包括像这种， 现在陈老师手里啊，大家别摸哈、啊，就是这菊花啊，它每一个花瓣啊，其实是它每一朵花啊，我们这么说它是花瓣，就是它这个感觉呢， 这就是每朵的花瓣都像一根根丝线一样， 对，大概就像咱们家吃那比炸酱面稍微细一点啊，就是感觉它是要细一点的啊。这个就要更细，你看哈， 更细一些。 对，这个就更细，这个像什么呢？像比丝线稍微粗一点。 对， 这都是瓣状的。 对，都是瓣状的。 就是 这种的。 你看我眼前这个 管状的 白色的啊，这朵大菊花，您仔细看啊，它其实每个花瓣是一个管形的。 对， 就有点像它那个弯曲程度，就有点像一个蝴蝶的那种虹吸式的口气。 哎，您这个形容非常贴切。 就是它那个曲了拐弯，但是它不像那个蝴蝶卷的那么龟缩啊。 对， 它每一个都是一个管儿。您细看的时候，每一朵菊花这个形态颜色都不一样。 对对，所以这个菊花的魅力也在于此。 对，其实因为中国菊花文化源远流长，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细心的培育啊，这个品种可能是越来越多。 我们今年这个知识墙呢，也是首次在这上边做这个菊花知识的科普。包括咱们现在看这个菊花的这个科属啊，包括这个菊花的一些文化，菊花的历史，咱们前面还有一些像菊花的传说，在这上都能看到。您可以一边赏花一边学习这个菊花的科学文化知识。 对，比如说我眼前的这个知识墙啊，它就说菊科是被子植物的第一大科，共有1000多个属，25000多种，其花卉种类也很多，仅次于兰花。中国原产17种，主要有野菊、毛华菊、柑橘、小红菊、紫花野菊和菊花脑等。我觉得呀是这样，就是你感觉到的东西你不一定理解，但是你理解的东西你一定会深刻的感觉。 对， 当您了解了菊花的文化和菊花的知识的时候，你再看它感觉会不一样。今儿确实风大了点儿，对这些娇艳的菊花确实有点恶劣， 这 环境啊，这 是一个考验。我们那个工作人员呢，也会对它进行维护，发现有这个倒伏的现象呢， 就赶紧给扶起来哈， 处理。 这个菊花展一直会持续到10月28号。 对，一直会持续到10月28号。 就是大概是这两个展区。 对，主要的展区是这两个展区，那边还有一个那个野菊的那个展区，因为那个主要还是靠近重阳的时候 啊， 10月的中旬，它是它的盛花期。 重阳节的时候正好是赏菊的时候哈。 对对对。 我在植物园参观采访的时候，野菊花的展区还没有进入盛花期。如果这几天您去北京植物园，看到的景色一定比我看到的更好看。在我采访的过程中，我看到许多游客情不自禁地拿起手机和照相机对着菊花拍照，他们被这里的景色深深地吸引。 您好，我看您特别认真的看这个菊花墙上的这些知识啊。 对对对，咱们能这样学的。 感觉怎么样？看这些菊花？ 挺好的，应景，有一些诗词，也有一些对菊花的解释。 哦， 确实办得非常好。 你是每年都来吗？ 啊，不是，今天正好带孩子来， 感觉 挺好。今天就风大点儿，那边还有菊花，还有菊花园那边还有一个照相的那个。 哦， 对，菊花墙长点知识。 好，谢谢您啊。 好，再见。哎， 我看您照的特认真啊，给菊花照特写呢。 啊哈。 觉得这菊花怎么样？ 很漂亮啊， 很漂亮哈、啊。 不过是不是这两天就突然那个天气有变化？我觉得颜色不是很鲜艳，是不是被风吹的？ 有可能今儿有点凉是吧？ 有。 刚才那个景区您去了吗？就遍地都是小小菊的那个， 就前面的 啊。 哎有有，我还拍了好多照呢，觉得也很漂亮啊。我就自然而然想到了进陶渊明独爱菊，然后就这一句话，就是很风雅的那种人。 谢谢啊，谢谢。这有的可能每年都来是吧？ 对，有经常来的。 年年都来，反正你如果再近点哈。 咱那个菊展是在前头吗？ 这一片是菊花长廊，都是那个就是大点的菊花 啊。 然后那边呢是我们那个菊海花田，是那个 小的， 小的 那个、 对、 哦， 一片一片。 就这点闲动是吧？ 对对对。 好，谢谢。 阿姨每年都来吗？ 每年都来呀、 啊。觉得怎么样啊？ 挺好的。 我看您心情特好是吧？ 对，高兴，一玩就高兴。 是吧？看见菊花也更高兴。 更高兴。 好，谢谢啊。 哎，不会。 我觉得您在这儿上班挺好。每天这多赏心悦目啊， 可是能出来这么走的机会太少了。 是你问我什么花怎么开，四季不败。是你问我什么情怎么爱，永不更改。我想起清香野菊花，丛生在森林的脚下，望天涯，近看脸颊，隔不断牵挂。是你问我什么泪怎么流，没有伤害。是你问我什么伤怎么痛，才更明白。我想起清香野菊花，点缀暮色中的晚霞。静若止水，动若澎湃，挽不住相爱。你是我想要拥有的现在，你是我想到永远的未来。都因为你在，是你的爱，我充满期待。你是我想要拥有的现在，你是我想到永远的未来。 耳边正在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歌手黄征的《野菊花》。其实无论是路边一朵平凡的野菊花，还是娇艳的盆栽菊花，它们同样装点了美丽的秋天。在和陈宇先生一起游览植物园的过程中，我们还聊到了一种和重阳节密切相关的植物，这就是茱萸。 重阳赏菊登高、 嗯、 然后包括那边的那个山茱萸跟重阳很有关系。 哎，山茱萸是什么时候成熟的呀？果子不是遍插茱萸吗？ 对，它也是这个季节、嗯、 它就是有点类似于花椒的那感觉是吧？听植物学家说的 比花椒，对，比花椒大一些，也是红色的小果、 究竟这山茱萸是一种什么样的植物？就这个问题，我采访了植物学博士史军。在稍后的《打开文化之门》节目中，我们将从植物学的角度跟您聊聊与重阳节密切相关的山茱萸。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打开文化之门，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周一到周日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欢迎您继续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说到九九重阳节，很多朋友会想到唐代诗人王维的那首9月9日忆山东兄弟，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在这首诗里出现了一种具有特殊含义的植物，这就是茱萸。那究竟什么是茱萸呢？ 就这个问题，我采访了植物学博士史军。九九重阳，我们也谈菊花。哎，这诗里还有一种叫茱萸。 茱萸，对。 很多朋友其实不大知道这个茱萸是什么。 对，因为茱萸这个东西到今天为止出现在我们身边的次数啊，或者频率，实际上是越来越低了啊、很少有人还记得我们的祖先经常使用这种东西。 那茱萸可以吃啊？ 对，我们今天所说的山茱萸啊，山茱萸这叫什么呢？在中药里面叫枣皮儿。啊， 枣皮 为什么叫枣皮儿呢、那是因为它这个东西啊，果肉特别的薄 哦、 但是长得像又像那个红枣， 有点像野酸枣是吗？ 对，有点像，酸酸甜甜的，所以呢，给它一个名字就叫枣皮儿。 枣 这果子没啥可吃的啊，但是开花很好看啊。在春天的时候，它们是最早开花的一批植物啊，那开的那个小黄花在早春的时候就开了啊。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早春时节去北京植物园就能看见这个，都是小树。王维这诗里面的这茱萸啊，不是这山茱萸，它叫石茱萸。 石茱萸、哪个石？ 食物的石、石茱萸。石茱萸是什么东西呢？它其实是一种花椒， 好像在影视作品中啊，比如说《满城尽带黄金甲》，好像就有那个镜头，就插在头上，感觉比樱桃小，但那色儿好像跟樱桃差不多，但是比樱桃果多吧。 是有这样一个东西啊、它但是它不是我们熟悉的这种花椒，它叫春叶花椒。 它果形什么样？多大？ 跟花椒很像，因为毕竟是花椒的兄弟嘛。其实跟花椒很像。 果皮的外在的也是麻麻的。 对，类似的。但是我们平常啊，并不是吃它的果子的。这个春叶花椒呢，通常是吃它的叶子，因为它的叶子啊，有点这种麻麻的这种 感觉 ，有点辣，有点辛辣。有点麻，吃这个东西，包括说在之前有很多的把春叶花椒加到这个酒里面，也可以作为一个比较特别的这种酒来饮用啊。那这是茱萸，我们古代所说的茱萸。那很多朋友其实问过我这个问题啊，说中国人在辣椒进入中国之前吃辣都吃啥啊？其实除了葱姜蒜以外。那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这个茱萸了。因为它是辣味儿的啊。 它是辣味儿的。 对对，但是这个辣味儿呢不太正。 辣椒传来之后，我们觉得辣椒这辣是正的。 对，就是它这个辣味儿不太正。是为什么说不太正？就是它这种刺激啊，是伴着麻味儿出现。 就有点麻辣。 对，会麻舌头啊，你吃多了，那个舌头会麻，这不太好啊。所以真正的辣椒出现以后，就这种辣味儿调料。逐渐就被抛弃掉了。所以我们今天啊，再给孩子们讲这个遍插茱萸少一人的时候就会很难讲啊，因为我们生活中已经 没有 看不见这东西了。对。 那茱萸长什么样啊？ 就是花椒叶子那样的，类似的啊，非常像啊，它叫春叶花椒嘛。你就想它春叶，所谓的春叶就是我们的香椿叶子啊，就是这么样一种。 它也是在九月份成熟。 对， 那古人插这个花椒的，插茱萸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有点香味儿啊，就是 有点香味儿，跟五月份插个蒿子其实差不多。 对， 这是茱萸啊， 茱萸 就是九月份啊、过去可能比如说在离别的时候，或者是行将离别相送的时候，可能我们都插一个这个啊， 对， 就像折柳是一样的， 对，就是一个象征啊，一个象征。那你这大概也可能跟当年这个东西在我们的饮食里面有很重要的一个地位有关系啊。 你看，就是什么东西如果不吃了，从我们的食单上。出去了，可能我们真的就容易忘却它了。 对，就逐渐就淡忘了这种东西啊。曾经是很重要的。就再举个例子，就比如说我们今天所说的木瓜，所说的木瓜，其实这《诗经》里面所说的木瓜，跟我们今天所说的木瓜就完全不一样嘛。我们今天所说的木瓜， 番木瓜 ，这个你加一“番”字儿的啊，这肯定不是我们国家的。 胡啊，羊啊， 对。 帆呢，这个通常都是走海运来的嘛，从南边走海运来的啊，从东南亚一带逐渐传过来的。我们本土的木瓜，《诗经》里面的木瓜啊，这个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这木瓜是蔷薇科的水果，跟海棠啊、苹果啊这个非常接近，但是很硬，完全不值当吃啊。闻的香味还可以，但是太硬了啊。这只有在一些非常偏远的菜系里面还保存着这样的一个用法啊，比如说我们在云南会吃到这个酸木瓜炖鱼啊、酸木瓜炖鸡啊这样的一些菜肴，那在其他地方这也基本上已经看不见用了啊。所以我们今天跟很多朋友交流的时候说，那木瓜不就是超市里面卖的那个吗？啊，那《诗经》里面以前就是送这个吗？是吧？这木瓜不能投啊，你想这木瓜熟了以后，这不都你投一下这不都成浆了吗？ 对啊， 但是那个木瓜就很结实、 哦、 啊，中国传统的木瓜就很结实，扔来扔去这都不是事儿。 读过一本书啊，叫《宫女谈网路》， 她 就是过去慈禧身边的一个宫女蓉儿，她口述的历史。然后她就说，在慈禧居住的储秀宫里啊，里面有两个口粉彩大缸、 嗯、 里面放了三种这个水果啊、 哎、 这个慈禧是很这个僧女的一款、啊、 对对对， 她觉得她是喜欢植物相型的，粉彩大缸里头她就放了几种水果、 嗯、 有香橼， 对， 有木瓜，还有佛手。 对， 其实慈禧是在闻那个味儿，他放的绝非是番木瓜哈，肯定是刚才石老师说的这个木瓜。 对对对对，万万不可能是那种木瓜，那种木瓜放两天在里面就臭了， 对 是吧？ 而且他这个换缸是每个月初二和十六，就是半个月才换一次。那只有我们刚才说的那三种水果，芸香科的， 对对， 加上您说的蔷薇科的这种木瓜， 对对对对， 哎，才能放那么久。 没错， 嗯。经过史军博士的介绍，我们大概了解了这茱萸是一种类似于花椒的蔷薇科的植物。古人在秋天把它佩戴在身上，取其淡淡的香味和思乡的寓意。其实在植物当中还有许许多多的学问，关于重阳节的文化和故事还有很多。在今后几天的节目中，我们要继续重阳节文化系列节目，和您继续聊关于菊花的文化内涵和重阳节的习俗，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播出的是演艺群英会，明天的节目我们再见。 走。